听见成长。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可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可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今晚开始到28号，国家大剧院制作歌剧阿依达将迎来第二轮演出。阿依达是19世纪作曲大师朱塞佩·威尔蒂的得意之作，讲述了一段交织爱情与战争、忠诚与背叛的凄美爱情故事。舞台剧《抄写员巴特比》本周五在天桥艺术中心上演，这是著名作家赫尔曼·梅尔维尔完成了名著《白鲸》之后写下的第一篇作品，呈现了资本盛行的社会里最普遍的一种人际关系。本月27号，国家大剧院音乐厅将上演纯粹古典系列音乐会的又一场重磅演出，指挥家埃曼纽尔·科列文将携手著名长笛演奏家埃曼纽尔·帕胡德与法国国家交响乐团共同呈现法国印象派名家作品，纯粹的法派阵容将演绎笛声当中的法式朦胧。11月3号、4号，瑞典哥德堡歌剧院舞蹈团将登台国家大剧院。作为北欧地区最大的舞蹈团体之一，哥德堡歌剧院舞蹈团一直致力于创作前卫而先锋、独创且独家的舞蹈艺术作品。这次他们将带来2部作品，为观众营造一个梦幻的平行世界，在其中体会舞蹈带来的强大力量。经典音乐剧《妈妈咪呀》中文版第4季将于12月14号再度登上北京的舞台。女主角的扮演者著名演员陈松伶表示，参与音乐剧《妈妈咪呀》的演出不但让她感受从荧屏重回舞台的角色转变，也是她怀揣多年的真挚梦想。昨天起，市民可以前往本市439家流感疫苗接种门诊预约接种，一直到11月30号，本市将陆续开展老年人、中学生、小学生集中免费接种。来听报道。 北京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庞星火说，根据本市门急诊的最新监测数据显示，目前本市还处于非流感流行季， 2级以上流感案百分比1%以下，0.87%，比去年同期是低的。流感病原学的检测情况阴性，包括学生、学校、集体单位的这种集中发热疫情也都是没有收到，所以我们从目前来看，北京还是一个流感发病水平还是较低的水平。 目前接种疫苗仍然是最有效的流感防控方式，按照世界卫生组织推荐，今年本市将提供3价和4价2种流感疫苗。 3价、4价都是有效的，4价呢可能就比那个多一个组分。就以前我一个是它不容易变异，一个是它主要是危害的是10岁以下儿童比较多，所以我们今年就优先给小学生人群，所以其他人群你3价就足以了。我们因为世卫组织都是很科学的判断的，用什么组分，市民朋友就按照世卫组织推荐的疫苗的组分，3价、4价都是有效的。 庞星火表示，60岁以上人群、6个月以上、5岁以内的孩子、孕妇等是重点推荐接种人群。 一个是6到23个月的婴幼儿，因为他出现流感以后容易出现重症，它风险比较高，因为抵抗力下降。还有一个就是2到5岁的儿童，还有一个就是60岁以上的老年人，因为他死亡风险是比较高的，容易有并发症，造成他原有疾病的加重。得流感后住院的比例达到85%，所以它是很高的。建议接种。 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4点有戏。 麻辣 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的。 欢乐追剧， 可以啊。 光影印象， 余德水的工资要专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趣。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细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再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现在什么都讲体验式消费，装修也能先体验啊。 走进一号新家十二风格实景体验房，风格设计、主材配置、软装家具、施工品质，所见即所得，不忽悠。 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金牌橱柜、美国大师漆、圣象地板、马可波罗瓷砖，主材大牌又环保，全屋16件家具都配齐。 一号新家，先体验再装修。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400876-4888，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听众朋友下午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四点有戏，我是香露， 我是米夏。 今天我们来说说港剧怎么样。 太好了，说一细节，上节目之前啊，我搭档其实正拿着他那小瓶，拿那手机在那追剧呢。 是， 追着追着，他突然把手机咵扣在桌子上，说：“骗我可以，注意次数。” 是啊， 说说怎么了？ 我本来想在某网站上看一部港剧来着，看了60秒广告，因为没有买他们家会员，60秒广告一秒都不卡。结果播完之后， 60秒还是花你流量看的吧？ 花流量看的呀。 啊，然后呢？ 出来一黑屏，上面有一行小字：“请接受我的膝盖，原谅我的什么错误之类的。”然后就播不了了。 是吧？ 看了2个60秒都如此。 所以我刚才说注意次数。 哎呀， 骗我可以注意次数、啊。 为什么我想让大家看看港剧呢？因为最近啊，在优酷上面播了一个港剧叫《跳跃生命线》，然后就把我们的回忆拉到了很久很久以前了。 哎，评分蛮高，一会儿跟大家说说啊。那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说说您心中的港剧里都有什么？比如说港剧里都说煲汤的事儿 啊，经典对白。 都得有个小客厅， 是 吧？还得有个天台。那您心里的那个港剧它都有什么呀？或者说经典台词啊，和我们分享一下。 对，我们看过很多港剧啊，不管是古装的还是现代的，什么金枝欲孽啊、楚留香啊、天地男儿、创世纪啊、大时代啊、等等，所以大家一定有很多的回忆，包括拍的一些武侠剧。 对，那个时候可能是伴着大家成长，我看那个剧的时候，我多大我就喜欢什么样的女生，是吧？ 对，其实我们把这个问题问我们同事啊，大家反映的第一句话都是那个台词：“那做人呢，最重要的就是开心喽。” 哎，是学的还挺像。其实有一系列的这样的经典的港剧台词，一会儿也和大家分享一下。 当然，大家不仅仅可以说台词，还可以说别的，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北京文艺广播”，跟我们来互动。那下面来说说跳跃生命线，这其实说的是一个题材类的，或者说行业剧吧。这类题材在港剧当中还是有，但是也不是很常见，讲的就是急救的故事。但是他们把这个急救呢又前置了一下，比如说心脏跳不跳了，是吧？那么不跳后的10分钟，如果能够进行这个心肺复苏的话呢，生存几率可以提高很大。那么救护员就是做这个工作的第一人。跳跃生命线呢，讲的就是这个急救的救护员的故事。 对，就是危难救护题材的这么一个电视剧啊。你看那个男主女主常常是处于比较极端的环境当中，需要面对生死抉择，危难困难啊。这个时候呢，救护力量从天而降，节奏往往是比较快的。 在这个戏里面呢，老牌演员马德钟演的就是一个经验非常丰富的现役的救护总队的这个队长，叫麦在田。他原来呢家庭还是挺幸福的，可是因为太太被那个一个 酒驾的 司机啊 对，就是意外的就去世了。对，于是呢他就特别痛恨这种肆意妄为的行为。另外呢就是还有一个角色，就是何广沛演的叫卓家杰，他呢是他的一个下属，通过他们两人之间的这种救护案例的一些经验啊，包括一些故事的展现啊，能够让大家感觉到这是一部比较现实也比较温暖的电视剧。我们首先来听一段啊这个电视剧当中的录音，我们的编辑起了一个标题叫做让路。 这样停车也行， 前方车辆麻烦挪开，让救护车通过。 前方车辆麻烦挪开。 有没有搞错？明知道我们赶着救人都不让路。 淡定，我下车看看。 等我。 干嘛？先生，我们是消防处的救护员，麻烦你先把车开走，让我们救护车通过。 消防处又怎么样？太太叫我在这儿等他。哎，你走别的路。哎， 把车开走不会耽误你很多时间。 你现在妨碍我休息了。 先生，希望你遵守交通规则，让路给救护车，别挡着我们去救人。 喂，你真的好烦呐、啊！我说不让就不让，你再吵新皮我投诉你们俩。 人命关天，我们去救人竟然被挡着我们救人的投诉。 小杰，上车等我，我会处理。 救护车了不起啊，香港哪条法律说我们一定要让救护车先走啊？ 根据香港法律第374机章道路交通交通管制规例第46条规定， 我叫你上车等我。 什么事啊？ 太太，是他们非要我们把车让开，好像路是他们开的，要不要投诉他们？ 这位太太，你的车挡在路上，救护车过不去，麻烦你让一下。 明白，我也要走了，把车开走。 哦， 幸好破太太明白事理， 他自己不对还张嘴闭嘴要投诉，当法律是死的。你知不知道妨碍消防人员执行公务或者故意不让路给救护车都是犯法的，吃亏的是他们。 没事就算了，专心做事。知道。 虽然这个录音只有一分半的时间，但是我们在里面已经捕捉到了港剧的一些经典台词。 而且在他们说这话之前，有一位听众叫拍小片的就回忆到了、啊、他说经典台词就是有没有搞错这句话， 刚才这段里就有什么有没有搞错呀，是吧？ 是，他还记得就是港剧里面老有那个道具公鸡碗，不管什么剧都会露脸。 嗯， 我们查了一下，确实就以周星驰拍的电影来说 我搭档多时呢，我们查了一下，因为孤陋寡闻查了一下， 就是啊，食神、赌侠、算死草、功夫都有那个公鸡碗。 对，公鸡碗 啊，不是鸡缸杯啊， 反正上面带鸡的花纹。 有一只 鸡，哎，对，有一只大公鸡， 地域文化特色啊。 哎， 然后宇飞说我就喜欢警匪片啊，那种律政片，然后还有那些卧底的片子，最经典的话就是来大等来倒一句， 哪句？ 这句， 我刚才看公鸡碗去了， 来。 好， 您这什么眼神啊？您扎公鸡碗里头了吗？ 你有权保持沉默，你说的话将会成为呈堂供证，呈堂证供。 你这时候应该扭着人家，和人家是那个绝力的状态，你知道吗？ 不是，我还是比较文明的那种。 你比较文明的，就干不了这粗活是吧？ 警察了不起啊！ 啊，盛伟说，说到港剧，这使我想起了85年的2月份。哦，85年啊，我上技校放寒假的时候，你看那个时候他的这个，他上技校啊，大概十多岁的时候、嗯、然后父母单位的电视台播放的是黄日华和翁美玲主演的《射雕英雄传》，一天放12集，也就是上午下午晚上各放4集，一播放的时候外面几乎一个人都没有。 对，他说的这个特别怀旧，他肯定没有我们大哈、啊嗯、但是呢我们也经历过就是父母单位有电视台的那个阶段。我记得当时 父母单位有电视台， 对，我们住在家属楼里面、哦、我对面那个楼的一户人家就负责看电视放电视的。 然后你买了个望远镜。 不是 啊， 那个我们都安了那个单位的闭路电视。 哦 啊，就家属院可以通过闭路电视看那户人家给我们放的录像 啊。你们就共享了是吗？ 对，就是像 分享经济啊， 现在所说的共享。 哦 射雕英雄传啊， 小时候呢是把这个黄日华和翁美玲的这个照片贴在书本上 啊，对对对，不干胶。哎呀，我可喜欢翁美玲演的那个黄蓉了 啊。 和我们说说大家心中的港剧啊，里面都有什么？看那部剧的时候你是什么样子？和我们一起分享一下，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我们接下来说正在播的《跳跃生命线》，像这类就是危难救护题材的电视剧啊，主人公应该是经常处在一个极端的环境当中，面临生死抉择呀、危险困难，抱怨不理解，刚才大家也都听到了，所以说这种戏应该带着戏剧冲突的基因，这种情节就比较的抓人， 就节奏紧凑。而且我觉得看港剧还有一个特点你发现吗、就是你更有看电视剧的感觉、你有一种熟悉的陌生化就是你看和咱看普通话就是咱们拍的还不大一样，这可能就是生活中他说话就这样，可是你看港剧不一样啊，它就是电视剧，你看它的时候觉得特放松，就是我是圈外的，我就远远的看着你们都讲故事，哎，这是心理状态是比较好的。 说的这个戏呢，50岁的马德钟演的是一个救护队的队长啊，大家都叫他载哥。那么他说呢，就是这个角色呢，无论在工作还是生活当中都是这个顶梁柱，不想让家人担心，也不想让同事分心，所以他是属于那种把事情都扛在心里藏在心里的那种人物，所以内心的压力是比较大的。那么一个人独处的时候呢，可能也会有情绪上的爆发，也会比较暴躁啊，所以这个人物也许在这个戏里面还有多角度的呈现。其实看这类戏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实习医生格雷，就是如果拍得好的话，不仅会展现他们这个冲突的那一面，情节上的那一面，还有很多医学的知识。 比如说你看这实习医生格雷的时候学到了什么医学知识啊？ 你比如说他其中有一集他们是到那个边境交界的地方啊，去救一个男孩，那男孩可能会、好像被舌头啊用一些蘸了水的那个棉花把那个嗓子堵住了、他气管就要啊，对，要阻塞了嘛、然后他们用了一种方法，就是插在他这个喉头下面那气管那位置啊，把那个棉花给弹出来了。对，就是很紧张，但是你知道就是说有很多急救的方法在那个戏里面能看到。 后来呢，你真的这么急救了？很多急救的方法啊！ 我 刚才看了一， 都不要遇到这种事啊！ 我在我搭档的这个不是撺掇啊，这个推荐下看了一下，然后我看那集特别的血腥，我觉得就是贯通伤那集。哎呀，我觉得这个他特喜欢这风格的，我倒不大喜欢。 就是你拍这种救护题材的戏吧，你肯定多少要有一些这种 真实 的镜头呈现， 是 吧？ 所以提神醒脑， 女性观众是不是比较怕一点？ 对，我像我就不会看这样的，就是这个还得悦目嘛，是不是？ 但是你想啊，就这种急救题材的戏啊，大家都在一起工作，有男有女，而且大家都一起经历生死，虽然是看别人的生死，但是有时候他们是和死神赛跑，在抢救别人的生命。 对呀、 然后有成功有失败，有悲欢离合，这种感觉难免会擦出一些情感的火花。 你不共同经历生死 是吧， 俩人在一起时间长了，他也容易擦出情感的火花。 就这种行业剧多少都会有感情戏在里面， 是 不是？ 对，拍个啥剧都得有感情戏。哎，但我昨儿看了一个电影补课的，就没什么感情戏啊。晚上和大家分享一下啊。 好， 这个盛伟特别逗，说我有你们大吗？我没你们大，我今年52，谁大？《射雕英雄传》的第三部分华山论剑的第三部分华山论剑的主题歌《世上只有你最好》，这首歌特别特别的好听 啊。 怎么唱啊？ 你发个语音过来这位朋友说，我最近重温法政先锋，因为这个我超爱西九龙，今年11还坐高铁去了西九龙，但是没有去警署。哎，说到这个港剧，其实还有很多场景，警察局是挺多的，还有什么街心，就是他们住的地方中间都有个街心花园，不开心的时候就坐在那独自荡秋千，然后就有个人下去陪他们了，再早一点就是有一个天台啊，星爷是不是经常在天台上想象着未来他发达的那一天？ 对，我们这儿也和大家分享一下啊，比如说港剧里的经典台词，比如说这个感情戏发飙之前的铺垫，往往有这么一句，这时候啊，这个男主女主啊，下巴要抬高，头要歪到另一边， 然后说一句， 你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 有点像后半句，我听出了四十岁以上男人的感觉， 你看就是伪君子。 然后这个人间蒸发数日之后返回，然后旁边的人就会跟他说，就半数了半担心的跟他说， 你知不知道大家有多么担心你啊， 多么不是，都很担心你 啊 我加词儿了是吧， 加普通话的词儿啊。 还有 这个你擅长，当一个男人要撒谎的时候，港剧里经常会说， 有这个吗？有这话吗？ 这原词是， 当一个男人要撒谎的时候，港剧里会出现这样的对白， 就比如说他骗他的感情，两个人花前月下啊，就是彼此相拥，然后这个男的可能也不是出于真心，但是会和这女的说一句， 总之我答应你， 对，还得再深情一点，可能是猫着这女的头发什么的。 我怎么不记得有这个 啊？不记得这个啊？ 你看这个女的吧，这看港剧可能就对于这个情感类的比较细一些，我们可能对于那个动作类的感情，那个兄弟的一块的多一些。 然后分手的标准台词就是别人劝你啊，就是、哎呀，感情的事呢是不能强求的，就大概是这一句，是吧？ 我想我们应该冷静一下，分开一段时间也好啦。 这一看就是个小白脸儿。 好，大家可以继续跟我们来回忆啊，那些港剧里让你印象深刻的桥段、对白，包括里面的一些道具等等。那其实说到这个，刚才我们介绍的这部港剧呢，最近这段时间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港剧开始和我们的网站合作了，也就是视频网站有一些合作。你包括前一段时间演的那个《使徒行者》就比较成功，2014年的时候啊，当时他呢是突破了单日的网络播放量1亿和优酷总播放量24亿的数据，而且在豆瓣上的评分呢是 8.1 分，有54000人参加这个评论。所以后来就是腾讯影视和 TVB 呢又开始拍二嘛，就是《使徒行者二》。再后来呢，就是说有其他的一些港剧也播了，比如说有这个《盲侠大律师》啊，在这个豆瓣上的评分也达到了7.8分，总之都还不错。就是我们知道港剧前段时间就再早一点有一点点感觉不行了，是吧？但是你看最近这几年好像又有一点起色。 嗯，说到和网络的这个合作啊，十月中旬的时候啊，优酷还特意为港剧举办了一场这个港剧场嘉年华，然后现场呢就发布了这个优酷和 TVB 同步播出三大台庆剧，就包括我们刚才推介的《跳跃生命线》，还有《兄弟大帅哥》。那么《大帅哥》呢是年底的压轴大戏。我们刚才说的《跳跃生命线》从10月18号已经开始播出了，现在播出了11集，豆瓣的评分是8.3，但是参评的人比较少啊，就是800人，这800人肯定不包括我搭档，要不他就不会摔手机说。 接受我的膝盖了是吧？ 骗我可以注意次数啊。 好，这里是四天有戏，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再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现在什么都讲体验式消费，装修也能先体验啊。 走进一号新家12风格实景体验房，风格设计、主材配置、软装家具、施工品质，所见即所得，不忽悠。 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金牌橱柜、美国大师漆、圣象地板、马可波罗瓷砖，主材大牌又环保，全屋16件家具都配齐。 一号新家，先体验再装修。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400-876-4888，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下面为大家介绍一下《使徒行者》的剧情吧。反正这个也播了很久了，大家也不在乎我们剧透不剧透了。里面有一个大咖啊，佘诗曼，她在里面演的是一个卧底，女卧底， 叫丁小佳。 是在波兰街，这也是港剧经常出现的一个街啊，一个地方。那么她是替一个督察搜集情报，后来呢，那个督察就意外身亡了。他在临死的时候呢就删除了5个卧底的资料。那么后来呢就是有一个警察呢他联系到了这个小佳，就是佘诗曼演的这个卧底之一啊，那么想通过他呢再找到其他的4名卧底，然后再找到赌博集团的犯罪证据，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情节。里面呢还有一个很多人喜欢的演员是林峰吧。

真人秀，炫互动感的互动平台，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飞，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飞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上背影墙，砖房里的茶水他滴了豆门，餐饮几杯桂花酒，此醉非醉爱销魂。谁唱嫦娥自飞仙，一板一眼山有远，为广播奔耳边。 87.6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内有孕热，外感风寒，请服用同仁堂耳感清口服液。耳感清口服液治疗小儿感冒、发热、咳嗽有痰等症。 大黄蜂变形， 人保车主派对开始了，快冲！现在到10月26日，百万好福利，千万别错过！微信关注北京人保财险，回复车主派对即可开奖。 我先去了，拜拜。 4001234567。 下午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钟鼓楼周边车流相对集中，鼓楼西大街东西双向、地安门外大街南北双向、地安门路口东向西车流量比较大，车行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出行安全。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林德水的工资要专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细细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4点有戏。 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4点有戏，我是香露， 我是米夏。 接下来我们说说和港剧对应的，从南往北数，咱们来说说京味儿电视剧。 京味儿电视剧跳过来了啊。 嗯， 你看我们这个听众啊，这幽潭菠萝是吗？他说不管什么美剧、港剧、日剧、韩剧，还是什么大火的剧，统统不看。啊，我就是北京卫视演什么、 啊、 我就看什么。 那您看看《正阳门下小女人》 哎、这部戏对您来说是老太太吃豆腐正对口 啊， 啊，也是我们要说的 《正阳门下小女人》啊。 前几天的节目我们也说到了啊，这是由蒋雯丽和倪大红两位著名演员所演的电视剧。那么戏里呢，蒋雯丽是演一个小酒馆的女掌柜、女老板，名字叫徐慧珍。 嗯， 这里面好多人都追求她，有街道干部范金友，还有一位小学老师叫徐老师。此外呢，由倪大红演的这个角色呢叫做蔡全武。 嗯， 他是一个粮店扛包的这么一个角色，大家戏称他叫做窝脖， 就过去老北京行当的一个比较底层的，给人扛大包的那么一个行业啊。 啊，那么有人看中他的钱啊，有人呢看中他的貌。 嗯， 比如说看中他钱的这个呢，是那个街道的干部范金友，是吧？因为他们家前面是这个酒馆啊，后面是院子呀，很大。虽然说当时是公私合营的一个背景，但是大家依然觉得他还是比较有钱的，他还占股息呢。 过去啊，说这个北京人啊，说这个女孩就是长得漂亮，身材还好，然后还有钱，你知道怎么说吗？ 怎么说？ 叫 条顺，盘亮，叶子活 啊，叶子活， 叶子活就是特别有钱， 就有钱。 你要这么说，哎，这个老板娘徐慧珍，她每样都算占了 金枝玉叶。 你看追求他的有知识分子、劳动人民、然后还有一个小干部是吧，这个范金友。 哎，尽管他还带着一个刚出生不久的孩子，追他那个老师呢，倒看起来是个文化人，也感觉有情有义，而且还要送他一幅黄宾虹的画，因为他跟他的公公在的时候啊，还是有一点交集。 公公已经去世了，就套词嘛，是吧？ 哎、 你还打感情牌，我和你公公，我们俩原来就挺好的。 那这个老板呢，为了避闲话，他每天啊，你看开酒馆喝酒的还是男的多，对不对？为了避闲，他还是想赶快把这个个人问题解决了。于是呢，他也多少被这个徐老师啊，这个知识分子打动了。两人呢都在院子里开始谈婚论嫁了，那徐老师也觉得自己可能差不多了吧，啊，八九不离十的这事儿吧， 八字有一撇了， 结果呢，看到这个老往后院搬酒的这个蔡全武，就是倪大红老师演的这个角色，就跟他说了这么几句话，啊，暴露了他的这个本性。 这句话，哎呀，这临了临了，这事儿黄了，咱们听听他说什么了， 看看哎。 哎，小五，跟你商量个事儿， 你说， 你呀、以后别到这后院来了。 你在干活为什么？ 我不喜欢看到慧珍的后院有别的男人。 今儿起我就不来了，这是柜台买酒的钱，这是大门的钥匙，小孩再见。 哎， 怎么说呢，看到这儿就觉得这老师啊他有点小心眼儿。 作为女性观众，作为谈过恋爱的人，怎么来看待、 作为结过婚的人 不怎么来看待啊自己的另一半，不管是男朋友好还是老公也好，这么对待他的在当时的男性友人。 你要说站在这个男人的角度来看哈，你说我要娶的这女人，他家后院天天有个壮劳力，然后呢有的时候还和这徐慧珍走得挺近。 没走得挺近，人家纯粹的雇佣关系。 那有的时候那倪大红老师演的叫什么来着， 就是蔡全武，还替他看孩子呢、是吧。 对呀、他那眼神里其实流露出一个男人对美丽女人的那种向往，你知道吗，就偶一抬头的时候、 所以 同性之间他可能是相对比较敏感的、 有竞争关系， 有竞争关系， 有危机感， 他得排他呀， 是 吧。 但是这小心眼儿被徐慧珍给看穿了。 对，其实后来证明徐慧珍看的是对的，就因为这事儿没成，他还报复徐慧珍什么的，就使尽了各种比较这个低级的手段。 这徐慧珍也纳闷啊，这蔡全武为什么就突然不干了，把钥匙啊和钱都还给他了呢？我们来听听他和蔡全武的一段简短的对话。 哎，蔡全武，怎么回事啊？啊，钥匙也交了，酒也不送了。 我不想干了。 你从来都不说谎，说实话。 你还是亲自自个儿问问徐老师比较好。 明白，空有其表。拿着，该干什么干什么啊。你比他重要。 这话啊，不知道当事人听完什么感觉。 你比他重要是吧，咱俩都快谈婚论嫁了，你跟一个就是扛包的窝脖说那个他比我重要是吧，这是受不了。 在这个戏里面啊，我觉得倪大红老师演的那个眼神特别有意思，他老眯眯眼、然后有时候还老斜着啊，就是他虽然话不多是吧，也没有什么夸张的这种动作，但是他那个小眼神透露了 他肢体语言， 他脑子里就是在想很多事情，转得很快，转得很快。 对，是其实是一个就是慢动作的聪明人， 他是个察言观色的聪明人， 对，其实情商非常非常的高。我想到一句话啊，就后来如果真的徐慧珍就嫁给了这徐老师，今后也不一定说就比嫁这个蔡全无要好。 他以后要真嫁给这徐老师啊，咱们不说这戏啊，就说现实啊，他这酒馆开不了了，每天那么多男人到那喝酒，没事还插科打诨一下，还逗个闷子什么的。 你想想这老板娘嘛，酒馆老板娘那要就四面来风是吧，你八面玲珑，你跟男客人有个你来我往吧，逗个咳嗽。 来来来，我们出个题 啊， 啊，张曼玉演的那个龙门客栈那个老板娘叫什么，给大家 不是叫金镶玉吗？ 来着问大家想 啊，叫难道叫铜镶玉吗？ 哎，对，你看不管是什么玉吧，它总是那种风情万种，当然在这个戏里面不能太风情，但是也应该是笑迎八方客的那种， 你和气生财嘛、 哎、 是吧， 是的。 所以我想到了一句话，就过去说仗义每从土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啥意思？就是 你都是读过书的，不要这么说啊。 就是他说多是读书人嘛，他也没说负心全是读书人呢，就是从杜十娘和李甲那儿来的。 我不赞同这个多， 因为你脸白是不是？ 脸白跟 脸白读书多啊，重点怀疑对象。 不是吧？我也面朝黄土，这个背朝天的。 哎呦我的天哪，你咋不上天呢？ 我老捡钱， 不是 真的 是吧、嗯？你这属于出门不捡就算丢的主。 面朝水泥背朝天。这位朋友他说、 啊、他是一个骂工 啊，我正在追《正阳门下小女人》这部剧，非常好看，故事情节紧凑，节奏很快，蒋雯丽、倪大红、李光复老戏骨演技超棒，代入感很强，还有这些京味的台词呢，让人听着趣味十足，而且还充满了正能量，确认过眼神继续追剧， 就是看对眼了是吧，觉得哎，这就是我喜欢的那 style， 我继续追。 哎，但是我有一个疑问 啊， 大家也可以聊一聊，就是蒋雯丽演的这个老板娘在这个戏里面是不是形象太正面了，一点这个缺陷都没有啊？ 哦，过于完美啊。 哎呀，对， 我觉得也不一定。你想想她的前一任丈夫啊，在她怀孕期间和她的表妹私奔了， 嗯， 我觉得这东西一个巴掌拍不响，纵然她那个前夫是个没良心的， 嗯， 蒋雯丽身上可能也有问题， 嗯， 你说是不是？比如说可能过于强势， 但是在戏里面目前没有看出来。而且呢，你看她这么受人欢迎啊，就是那个居委会大妈跟那个 男女通吃，老少咸宜。 跟那个街道干部在聊的时候，那街道干部就在底下使坏嘛、啊。你看那么多的人都一半冲着他来的，冲着看他来这喝酒的，哪是纯粹喝酒啊？哎，就这 居委会大妈嫉妒他了哈？ 啊，不是， 嗯， 居委会大妈听了那个街道干部的那个这个谗言了 啊， 然后就到这个酒馆来考察，结果发现确实酒馆是唱唱跳跳，有点和当年的那样的一个政治气氛不太相符 啊。 哎，但是呢，就是他挺受欢迎的，这是真的。这戏里安排是这样一个角色，所以我就在想，难道他这个角色一点瑕疵都没有吗？ 再往后看呗， 再往后看。 嗯， 再说他这感情戏，你说大家都围着他转是吧， 嗯， 那怎么来挑选？ 你看他真的他是慧眼识珠的人， 嗯， 你看那么多有知识的啊，有权力的，当然权力也不是很大啊， 嗯， 街道干部啊也没选、嗯、有比倪大红年轻的是吧、嗯、不是倪大红，比蔡全有年轻的，比他有文化的都有，可是他最后他选择了遵从自己的内心，选择了一个最质朴的，可能也是最宝贵的男人做她的丈夫。 其实这还有个背景，就是蔡全无这个角色虽然是扛窝脖的啊，扛包的啊、 嗯、 但是他还是初中毕业，你想在50年代初中毕业相当于现在的硕士文凭吗？ 这不好说 啊，但是可能是因为家境的问题还是什么的问题，他就去做那个工作了嘛。 你看这还秀外慧中了是不是 啊， 不是秀外啊，反正慧中是有了。 那是不是也有点现实意义呢？啊，有人图你的钱，有人图你的貌，有人图你的爹的权、 啊、 是吧、 啊、 那最终你选谁啊？你身边如果都是这样一群人的话，你怎么挑？米夏， 你要这么说、 嗯、 那些人都有所图，那你说这个蔡全无呢？ 蔡全无就图他的他个人呢，图他的人吗？ 那他的人就是貌啊，那貌美如花的，我娶个漂亮媳妇儿。 那有人更看重他人背后的房啊，更 更看重他人后面的存款啊。 哦， 看重他们家 世、啊、你这么说，你说蔡全无其实就图，咱不能说图色啊，就好看。 图色我可以接受， 可以接受对吧？ 这食色性也，对吧？你都想找一个好看一点的，至少自己觉得过得去的人。 哦， 但是， 哎呀， 你说。很多观众也是从五六十年代七八十年代走过来的，哪个时代没有诱惑呀？ 有啊。我大家语重心长的说， 对吧、啊、你说现在是吧、 啊、有有有 啊，你谁开店老来一个主顾，那么家拆迁十套房 啊， 看上你了怎么办？ 那我啊，这个不敢想啊， 是吧？再往后可能还有好多风风雨雨等着他们呢。欢迎大家呢继续跟我们来互动啊，如果您看这部戏的话也说说您的感受。另外呢还有一些朋友在跟我们互动上半节的那个话题。 嗯，和大家分享啊，因为这个这么大一段发上来，比如说王子爸爸啊、刚才我们说这港剧是不是要回潮迎来自己的又一个春天，王子爸爸就说了，港剧没了港味儿，这个很难立足。这些年的港剧其实退步很多，毕竟投资是小的，但是他们关注这个香港底层的这些题材啊，有些还是能看得下去的，而且特别是那种轻喜剧，王子爸爸非常的喜欢。 嗯，是。我们来最后说一下明年的一些戏吧。今年呢也只剩下两个多月了 展望一下2019。 因为最近五大卫视都开始招商了，就是他们发了64部招商电视剧。 嗯， 为了明年的市场啊，已经开始抢占那个这个山头了。那么有几个特点，一个呢就是说年代剧还会成为新风口，另外就是大国情怀的戏会多一些，比如说最近的这个像改革开放啊40周年致敬的一些戏啊，可能明年呢还会继续呈现。另外呢就是 IP 热度退潮，原创的数量增加了，以及呢联播剧还会比较的多，独播剧呢、嗯、会稍微少一些。 还有就是电影演员持续回流电视剧市场，这个流量演员和老戏骨呢将分庭抗礼。 哎，你说的这个倒是可以说一说 啊。 章子怡的那个《江河故人》，说是已经列入浙江卫视明年的备播剧的名单了。 就是也许我们在明年是可以看到这部电视剧的啊。嗯、 还有刘嘉玲，像我们上次也介绍过啊，那个《半生缘》还没播呢， 嗯、 是吧？汤唯，这样一些演电影的演员。包括像周迅啊陈坤啊，今年已经有了一些他们的作品了。 嗯， 明年可能还会更多。 我们期待着这些既有颜值又是实力派的演员给我们奉献更多更好的作品啊。圆舞曲说你了、 嗯、 作为男人谁都希望自己的媳妇儿长得特别的漂亮，男主持人你不是这么想的吗？ 是啊是啊， 他不仅这么想。 那这位朋友说，我觉得应该是外貌啊，更多的是善良和有思想，当时的女性自力更生的意识啊，所以你看，就是综合来看，综合来看，但是首先外貌应该还是比较吸引人的、嗯、眼球的， 当然， 然后逐渐才了解到她的内心。 第一印象其实主要是看脸呢， 嗯、 是不是？ 嗯， 盛伟也说到了，他说我喜欢的港剧是黄日华和温兆伦主演的《义不容情》。啊，那个主题曲《一生何求》非常的好听， 陈百强的 啊，记住了这个电视剧，也记住了它的主题音乐主题曲。 嗯，好，那今天的四点有戏呢，我们也快结束了。其实我们希望就是有更多特色的电视剧，而不仅仅是一种类型，还是希望电视剧的这个领域里面能够百花齐放，包括就是网剧和电视台播的剧也能够有各自的特色。你看今年的这个网剧呢就是比较多一些，而且呢你看这个港剧大部分都是和这个网站合作，这也是代表了未来发展的一个趋势，就是网络上面可能呈现出更多类型化的电视剧。 嗯嗯，就我们的收看方式也在变化，从大屏到小屏啊，从这个坐着看在家里看，现在移动着看。 嗯，好，非常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四点有戏，接下来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再见。